飞到浴花上打出泡泡，滴一滴迷迭香，继续打泡，然后涂全身。嗯，可以 打出泡泡，再滴一滴，再继续打泡泡，然后再涂抹。 对， 这个是一种， 它其实 请描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其实如果夏天的时候真的想凉凉的，可以加欧薄荷，但是现在就真的涂到身上会觉得凉。 嗯， 但迷迭香是这样子的，就是本身它就是提神的。但是你说如果直接把迷迭香涂全身，就一滴肯定涂不过来，就是用这个精油可以微微的渗透，同时它可以就是洗完了之后身上还香香的。 嗯， 同时迷迭香它的确是有提振的作用。 哦， 嗯，因为你又不能直接把迷迭香加到那个沐浴液里面。 嗯，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本来就有早起要洗澡的习惯的朋友，其实那个澡洗完也挺清醒的呀。 嗯，但是有的男生可能就会喜欢这种很清爽很凉的感觉。 哦，迷迭香，嗯，啊，可以在沐浴液打完泡泡以后加一滴，接着打泡涂抹全身。 嗯， 橘子老师之前说杀菌也可以尤加利的，那尤加利和茶树选哪个更好？ 嗯，是这样子的，这个跟个人喜好有关。再有一个就是，如果平常你感冒了之后特别容易有痰的话，建议用尤加利。 嗯， 再有一个是，就这两个，因为都是淘金娘科的， 嗯， 很多时候是相似的。但是呢，因为我听很多人描述说，闻的茶树之后会觉得茶树是臭的，就是每个人的嗅觉。 哦，这个我个人还好。 嗯，就不一样嘛。他会觉得如果不喜欢这个，可以用另外一个，因为尤加利是更清凉、更通透一些，或者有的时候鼻子不通气儿的时候，想要更通透的时候，可以用尤加利。 哦，就也没有严格意义上说哪个更好啊，很相近。 嗯， 这位要用迷迭香沐浴的同学被橘子老师夸奖之后呢，又反夸了橘子老师一句，说是橘子老师教的好，所以我才专业的。好了，行了，你们俩互夸到此为止，我不要再夸了。还有人说了啊，这个苗醒的感觉是什么呢？给你描述一下，就是睡觉的时候被人打了一巴掌。是吗？你经常用欧薄荷苗醒吗？不会不会，我觉得这个欧薄荷应该还好啦，就是这个可以通过比较相对温和的方式让你醒过来。嗯，下半段呢我们要继续的跟大家说一说，刚才是说到醒这件事儿，下半段我们要说一说在已经在工作的时间里面了，怎么样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呢？有人说此刻正在办公桌前奋笔疾书投入一周的工作，给你点个赞啊，为你的奋笔疾书点赞。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继续的跟我们聊天。半段啊，10:30我们就要回来喽，稍后见。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啊。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又是一年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峰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一家一团去旅行，重庆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国博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8的成绩最多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新的工作吧，新的一周的工作，真的，秋天，北京的秋天还是给人一种非常奋发向上的感觉的，是不是？就是，哎，你觉得这个景色呀和整个天气的状况都这么好了，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就是这种。我是不是太正能量了啊，各位同学，太正能量了。好了，想要听到正能量的我们啊，然后呢，刚才橘子老师还说，哎，听众还可以跟你们这么频繁的来互动啊，说明他们这个工作的状态也还是比较轻松的。我说可能是因为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真的不太妨碍大家奋笔疾书啊，你没有跟我们互动，可能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只不过说，哎，此刻我有点忙，哎，我就，我们的声音可以伴随大家，给你们起到，娱乐一下呀，提一下神啊，也不错。然后偶尔记住橘子老师给你们的方案就好了。跟我们聊天的方式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然后呢，在我们的微博粉丝群里面，也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来。买精油，我们的这个你知道，听众现在已经变成了达人了，可以推荐了。说量完了，就是欧薄荷量完了之后呢，这个时候阳光就出来了，就可以睡回笼觉。你都已经到工作单位了，能不能好好的工作啊，认真的工作？说到提高工作效率，橘子老师有什么妙招？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上班时段有一位洗澡的同学提到的那支精油。迷迭香 啊，迷迭香不单可以在洗澡的时候用 啊，其实做菜的时候也可以用迷迭香的植材，但不是精油啊，精油不能吃，精油不能吃， 精油不能吃啊，说三遍。但是迷迭香的这个， 提高工作效率用迷迭香啊，迷迭香其实是一个非常提振的油，怎么用呢？就是比如说，我假设一下，你们现在在开会。现在需要头脑风暴，大家要一起想点子了。那其实可以，就负责主持会议的同学，可以在会议材料上滴迷迭香精油，然后这样子大家就都在这个范围里面，而它呢是很提振的。其实迷迭香精油用在，就是熏香的时候，它能用来提振这个头脑风暴嘛。然后呢，提振我们的这个情绪。另外就是它其实对我们头脑的作用特别多，就如果你用在头皮上做来按摩的话，其实对于脱发也会有作用。其实整个它的功效都围绕着头部。 就它本来就是可以刺激。 对，本来就可以刺激。所以呢，这支油的禁忌就是对于血压高的人是不能用的。 想要给同事用，或者是铺在这个文件上面，也一定要了解每一个同事的身体状况。就是如果人家体检的时候已经查出了这个血压不稳定啊，或者是这个问题，千万不要。 像这种禁用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如果在家的话，就家里有长辈的话，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提到书房，如果你自己在家熏的话，那你可能要提醒一下长辈，要注意避开。 这个要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啊，有血压问题的朋友就不要考虑了。好，但这个在迷迭香特别适合头脑风暴。 其实就是刚才奋笔疾书的那位同学，可能现在 觉得有一点点堵塞住了这个想法idea 不够明显的话。可以用一点迷迭香来熏香。 对。 这个我们滴在材料上啊什么的，就其实就一滴就够了。 其实一滴就够了，就滴在那个鞋脚上，因为不需要太多，也没必要把整片材料全都滴上。 它不仅就是说，它跟欧薄荷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可以提神， 它还可以就是 刺激我们的 刺激神经系统。对。 这种刺激一说出来啊，大家就会很警惕，说这个刺激 激励。 对，得有多刺激，会不会太刺激了，给我们造成一些 不会，因为是这样子，所有的精油因为它都是来自于植物的嘛，所以它不会像被电了一样的那种刺激那么过激，它其实是一个缓和，或者说它起效的不会太过激。只是一个一定程度上的激励。 确实到了周一的时候呢，我们 很习惯啊，周一周二的时候来开一些例会啊，或者是头脑风暴的会议，是真的在过去的周末可能大家会积攒一些反馈，然后到了周一好，我们集中的去把这些反馈先处理掉，然后大家再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再提出来，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一周我们去处理它。 对， 所以周一是一个很重要的上午这个上午真的很重要。哎呀，我也不能说你们不要浪费在听节目上不是，节目也得听啊，然后这个学到了这个可以用迷迭香去给需要头脑风暴的各位一点点激励感的，这个学到了这个知识也很重要嘛，对不对？接下来就可以使用它。这是迷迭香的作用。那很多人说我可能只是我单独工作的时候我想要集中注意力，迷迭香也是可以的， 可以的。 那其他的推荐还会有吗？就是我们给大家多几个味道的选择吧。 其实最好的就是迷迭香。我怕说太多，因为我们上半时段已经说了很多精油的名字，怕大家迷糊， 记不住，用混淆了。 对，所以就关于记忆力和就是跟头脑有关的，就只记迷迭香。 我还可以提高记忆力呢。那这其实学生也很适合用了。 对啊，就我们说的是提高。这个注意力激励神经系统，所以其实不管是你办公啊还是学习啊，或者是最近有考试要背单词啦， 感觉好像就是整个大脑需要高速工作的高效工作的都可以使用到迷迭香。 对， 这个以前我单词记不住的时候怎么没认识橘子老师或者真的你看就是文科生都知道，就当你这个需要去背诵的信息量过大的时候，你有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脑子就被封印了是吧，就好像就其实里边 处理不了了 啊，就再也不能往里边塞东西了。这是一个瓶颈期啊，就度过了就好了。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也会有这种瓶颈期，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没有办法再想出新的方案了啊，然后对于大家的这个建议呢，哎有点听不进去的感觉，这个时候建议大家使用迷迭香啊，不管是滴在你的文件上啊，然后熏香，都是可以的。它这个有比方说你持续使用了一段时间啊，最好就可以停一下这个。 当然这个就是也不要在比如说我有在家办公的这种朋友，你也不要全天24小时一直在开，不要，就是我需要的时候大概熏2个小时是可以的，但你全天候一直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你的神经系统也会进入一个疲惫的状态，所以你要张弛有度。 不能一直的刺激， 不能一直刺激啊。 迷迭香啊，记住了吗？就是橘子老师也很贴心啊，说那么多大家都混淆了的话，就是回头买也不太确切。那我们也要给大家一个大致的方案吧，就迷迭香现在在市面上面的 200-300块钱 普遍的价格， 差不多200-300块钱、 是多大容量的呀？ 10毫升单方精油，一般都是10毫升的。 就那种小瓶儿，非常方便携带啊。 对， 这个大家知道价格，其实知道价格呢，倒也不是，好像要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提醒。重要的提醒在于，就是太便宜的不要买，还是那句话，那个可能带来的刺激就真的是，刺激了， 对，会那个真的是刺激了， 而且是会有一部分损伤的那种刺激， 是，而且神经系统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然后你有可能熏了1-2个小时，然后每天在这里熏1-2个小时，还是要这个方面对自己的身体。这个方向我们还是要舍得一点啊，不要去。不过马上双11是不是要到了？备一点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都可以备一点，像茶树啊，尤加利啊，这个本来就是家里面会常用的，不单单是提神消毒或者杀菌这种， 对， 在很多场合都可以来使用的。 是的， 真的很适合。我也不是给某电商做广告啊，就无论你是在哪个电商平台来购买，总之都是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囤一些。而其他的迷迭香，我记得橘子老师以前跟我普及过，说其实精油真的，你如果打开使用它，你即便不用它，它也是慢慢挥发掉了。 因为精油的这个挥发度是会很高的，像特别像柑橘属的，前面提到的柠檬啊、甜橙啊，就是如果你打开封，然后没用它，甚至有的时候你没开封，一打开瓶子说为什么我瓶子不满，是因为它挥发度太高。 那这个也要提醒大家。 就买回来就赶紧用吧。 对，囤货是一方面 啊，但不要囤太多。 对，考虑到价格的问题呢是一方面，但也不要囤太多，它的这个高挥发性也说明了它的优质性嘛，对吧？我觉得 其实它的化学性质是这样子的。 那些就是比较便宜的， 或者有一些可能成分里面有加一些基础油的话，它可能就挥发的没有那么快。 嗯，好吧，嗯，北漂，你今天可能真的是工作不太忙，是不是？你周一也属于不太忙、很轻松的那种吧？因为他给我们发了一个说，来，我帮大家整理一下吧，然后提神啊，主治什么？欧薄荷主治什么啊？这茶树尤加利主治什么？行，你的这个提醒也非常的及时和到位，大家可以在我的微博的评论里面去找一下，因为他确实啊，不是迷迭香，他还写了一个防止早期脱发。 其实是会有一点点。 哦，真的吗？我们把这个部分说一下，刚才漏掉了。谢谢我们的听众的提醒啊。 对，其实是这样子，像比如说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或者是用脑过度，特别像技术人员，他们可能就是特别容易有掉头发的这个困扰。像我自己在压力大的时候，我会把就洗头发的时候用一盆水，就最后洗完了之后用一盆水加一两滴的迷迭香，最后再洗一下，然后就是简单的办法，复杂的可能就要做按摩。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弄得头皮油油的啊，就是的确会让这个洗头发的这个就是掉头发会好很多。嗯， 可是洗头发掉头发这个事儿本来就是边洗边掉的事儿， 对，边洗边掉，但是就是掉的多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掉那么多就看着一地的头发好心痛啊。 我有时候也会是这样。 嗯，但是用完迷迭香的话，就我现在是洗头发之前拿那个0.5%的这个浓度来按摩，就10毫升的基础油加一滴迷迭香按摩大概待个10分钟，然后再去洗，就明显你看头发掉就少很多。嗯， 这么神奇吗？ 嗯，我之前就是偷懒的办法，就是把它加到洗头发的水里面，但那个你得用盆，然后就有一点操作的小麻烦嘛。嗯， 好，这个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能懒。 嗯 啊，想要有更好的这个防脱发的效果的话，这个脱发的真的不单单是部分人的问题了，我觉得现在有点变成一个社会普遍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那个发际线的问题吗？ 对，因为男生和女生他们在不同的阶段会有这个困扰，比方说女生可能是在刚刚当了妈妈， 嗯 啊，然后这个比较操劳，再加上自己的这个消耗比较大，会很容易出现脱发的问题。那刚才橘子老师说的这个0.5%这样一个浓度，所以我们再说一遍吧，就基础油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基础油我自己是会用橄榄油。 嗯， 哎，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橄榄油可能有一点油，就是那个肤感可能会有一点油，可以换成葡萄籽。 嗯， 葡萄籽比较清爽，10毫升的葡萄籽油加一滴迷迭香，加一滴迷迭香，然后在洗头发之前，你如果是长头发的话，你可能就顺着头发缝这样滴下来，轻轻的按摩，拿指腹轻轻按摩。 等一下，我们每一次要用多少啊？ 嗯，像我自己的话，可能一次大概2到3毫升。 啊，就是10毫升的这个基础油，我滴了一滴在里面之后，大概可以用3次， 3到4次吧， 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啊。即便是长头发啊，因为橘子老师是长头发，短发大家就酌情。 因为你只按摩头皮嘛，你不要把整个发丝都涂上，那个洗起来可能有点麻烦。 按摩头皮，这个是给大家的，其实男生和女生都是这样一个方法和使用的量。 对，像男生头发短，你可能就直接整个滴到手心就给它抓一抓就好。 按摩多长时间会比较合适？ 5分钟到10分钟，不用时间太长。 然后就正常去洗头发， 就正常洗头发就可以了。然后我自己就是明显的能看到那个头发就少很多。 坚持， 一定要坚持。 对，今天早上我们这个微博的粉丝群里面也有一位朋友在感慨，他就最近身体有一些状况啊，然后就是说感慨这个西医和中医的区别啊，然后就说哎，西医可能也会给你换一些药，然后他这个效果最后哎，他发现如果我去找中医的话，就坚持了一段时间，一直跟着这个医生在吃药，就是效果也会比较好。当然这个呢也是因人而异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要说这个事儿的主要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任何的事情 当然你按摩头皮这件事情脱发像橘子老师说的，你按完5到10分钟之后，你立马这一次洗就会比你往次的这个掉头发的量会少，但是呢你如果说你就这一次 你不坚持 啊，那也白搭，下一次掉的又把这个会掉回来了。 对 啊， 因为 配好了以后坚持使用。 因为迷迭香它的主要作用是促进毛细血管的血液循环，其实我们掉头发是因为头皮的那个就用脑过度，你的那个血液都去大脑里面了，然后头皮的那个血流量可能会减少，导致